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7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白夜的文学评论集，文坛新观察中的活在作品中，从路遥作品的常读常新说起。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文学评论家白夜的文学评论集，文坛新观察，获得第7届文学评论奖。这本书包含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研读、原点、要点与量、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学习体会、为人民、创作的中心与文艺的轴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自信与精神自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坚实的文化根基、事情与人性的多维透视、2014年长篇小说概观、2014年文坛热点与理论批评要点、2015年文情报告、总报告、生动现实的活动影像、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印象。在稳步前行中不断拓进，五年来的文学批评走向观察等多篇评论文章。今天我们一起欣赏这本论文集中的《活在作品中》，从路遥作品的常读常新说起。 从1992年到现在，作家路遥逝世已经23年。23年来，路遥的作品长销不衰，无论是年度畅销书排行榜，还是相关的文学阅读调查，《平凡的世界》都名列前茅。2015年刚刚拉开帷幕，先是由路遥原作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于荧屏，继之是后夫撰著的《路遥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使路遥又成为文坛内外的一大热门话题。说句大实话，这种从热读、热播到热议的热烈情形，不仅路遥在世之时未曾得遇，就是活跃于当下的许多作家也望尘莫及。一个作家去世20多年，仍被人们以持续阅读的方式念叨着、惦记着、怀恋着，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形，当然是路遥个人在文学写作上倾力投入的最好回报。但各种隐含的某些意味与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和深思文学的要义、作家的志趣、创作的成色、作品的生命等现实话题，也都极富启迪。 作为路遥的陕北同乡和文学挚友，我对路遥的认知也有一个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由西安调至北京工作，阅读陕西作家的作品，自然成为寄寓乡情的最好方式。那一时期，正是包括路遥在内的几位陕西作家长足崛起的时候。路遥早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相继推出，作品在寻常题材里显示出对人之命运的强烈关注，读来令人有五味杂陈的痛楚感。我觉得一个文学上的狠角色正向我们走来。1982年写出《人生》之后，我为之惊喜。这部作品不仅把路遥擅长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以高加林的性格矛盾和两难选择，使作品充满了引人深思的开放性与复杂性。1985年前后，路遥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这时的文学界，尤其是理论批评界，掀起了更新文学观念和引进新的方法的热潮。置身其中的我，也开始注重内容诠释的批评观向注重文体实验的批评观过渡。因而，当1986年读到《平凡的世界》第一卷时，我不禁大为失望。 为叙事的平淡无奇、平铺直叙失望，为没有在人生的基点上继续攀升失望。于是在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研讨会上，我一言未发，因为我不想给兴致勃勃的路遥当场泼冷水，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把意见告诉他，于是就用写信的方式列举了平凡的世界的诸多不足。很有涵养的路遥回信只说欢迎批评，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再看此后的两卷。后来二卷三卷相继推出，我认真看过之后感觉很是意外。按常理，长篇系列写作很难做到后来居上，步步登高，但路遥做到了。二卷比一卷要好，三卷比二卷更好。于是我接连写作了两篇文章，既评说了平凡的世界贴近时代为凡人造像，深入生活为大众代言的现实主义追求，又解说了平凡的世界未能得到充分评价的原因与问题所在，算是做了自我反省。 路遥逝世之后，作品继续热销，这应视为广大读者以不约而同的阅读取向，在向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表达他们群体性的审美意向。这就表明，深刻反映时代要求的创作必为历史所铭记，热情传扬人民心声的作品必为人民所惦记。作品的影响力、作家的生命力都取决于这种基于双向需求的文学与时代的关联，作品与人民的关系。平凡的世界和其他路遥作品的长销不衰、长读长新，也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标本，尤其是对文学家如何面对眼下的现实、处理当下的生活，并把这一切化为媚人又感人的艺术形象，做出了成功的尝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文学如何直面当下现实、表现时代生活，一直都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大难题。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也导致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反映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作品为数不多，质量也不高。路遥和他的写作，尤其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无一不是直面时代现实、书写当下生活，但他更为在意的是变革现实中的人的命运的转折。他至为重视的是扰乱生活中的人的精神的异动，在直面现实中直指人物，在直击生活时直奔人心，使得路遥越过了事项的表面，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说实话，任何时代都是人的时代，任何现实都是人的现实，当你抓住了人这个内核，对其仰观俯察，穷行尽象，有关现实与生活的一切都尽在其中了，不是吗？人生让人过目难忘的，正是高加林在其之字形道路中凸显出来的面临诱惑与挑战的好胜又虚荣的复杂性情，自馁又自强的精神气质。而平凡的世界使人怦然心动，也正是少安与少平在致命的挫折与严酷的现实面前的一次次思索、抗争与奋起，以及由此显示出来的坚韧的个性、非凡的精神。这些年轻的农夫与凡人身上分明流淌着新人的血液，生长着强人的筋骨，人物连缀着时代，性格系连着乡土，现实与人就如此的水乳交融，生活与人就这般的伏骨相应。因此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给人们带来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堪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同时，作品也因沉浸于生活的激流之中，艺术地概括了那段时代的生活和情绪，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的摘要。 路遥在小说写作上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作家主体的介入性、创作姿态的融入性。他不仅是生活的观察者，而且是生活的体验者，写别人与写自己对他而言是难以分割、浑然一体的，因此他从写作姿态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极为强烈的参与性，乃至鲜明的半自传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品会时常跳将出来我们的称谓。我们不仅使作品的叙事方式在第三人称里融进了第一人称的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成为作品人物中的一员，而且又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引入局内，使你清楚地意识到我、你们和他们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中， 是一个彼此勾连又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这里既把路遥为百姓代言、为生民请命的文学追求显露得张明昭著，也把路遥用大众的眼光看待生活、以大众的情趣书写人生的现实主义追求表露得淋漓尽致。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各种姿态应有尽有，各式写法不一而足，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下文学创作繁盛的生态与多样的情景。但从作品的实际影响看，从读者的阅读取向看，路遥的这种拥抱时代、贴近现实、心系人民的写作显然更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喜爱，也显然更有广泛的影响力与长久的生命力。路遥在致茅盾文学奖获奖词时的一席话，今天听来仍令人惊之醒之，那是以个人的深切体味宣示的文学的至理名言：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它歌唱。 好了，白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文学评论集《文坛新观察》中的《活在作品中》，从路遥作品的长读长新说起，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的理论性并不是很强，作者更多的用叙述性的语言说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重要作品具有广泛影响力与长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来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读者所喜爱的正是路遥这种勇敢地面对眼下的现实、处理当下的生活的勇气，并把这一切化为媚人又感人的艺术形象的高超能力。我们希望具有这样勇气和能力的作家能够更多一些。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这一天，伊萨贝尔着手准备实施他的计划，他心中无法平静，自言自语地说：哎，这害人一辈子的亲事，比起死来，我觉得还要可怕一百倍。天也黑了，好吧，我决心把我的终身交给我爱的人。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的声音，伊萨贝尔立即站起身来，整整衣服，平定了一下情绪，从容地开了门。斯嘎纳赖勒一进屋，见到伊萨贝尔，马上问这问那，那股子热乎劲儿啊，让人看了打心眼里肉麻。可他发现伊萨贝尔似乎心事重重，心不在焉，两只眼睛不时地冲着窗外愣神儿。斯嘎纳赖勒小心翼翼地问：哎，小宝贝儿，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伊萨贝尔也真有心眼儿，哼哼唧唧，就是没句痛快话。斯嘎纳赖勒心里头又怀疑又生气，又不敢大喊大叫的发脾气。伊萨贝尔看看火候差不多了，悠悠地叹了口气，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故作神秘地告诉斯嘎纳莱勒：这儿有个惊人的秘密，我不愿意告诉人，因为这关系到我姐姐的声誉呀。斯嘎纳赖勒一听这话，耳朵立了起来，心里头啊急得像猫抓的一样，眼巴巴地等待着伊萨贝尔往下讲。伊萨贝尔心里头一笑，脸上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姐姐爱上了一个人，你知道他是谁吗？是法莱尔这个傻瓜，你说可笑不可笑？我好好的数落了他一顿，可他一门心思的认准了法莱尔，说如果不能如愿以偿，就只有死。 今儿晚上啊，法雷尔要同他幽会，还让我替他保密呢。哼，真把女孩的脸都给丢尽了。我把他关在我的房里了。斯冈纳赖勒一听这席话，心里头像三伏天喝了碗冰水，说不出的有多受用了，心想，哼，哥哥你不听我的，哼，现在快戴上绿帽子了吧，活该。斯冈纳赖勒心里头正美滋滋的，忽然一拍脑袋叫了起来，哎，不不不成不成，出兄弟的丑我未尝不乐意，可家里头让人占地方乱搞，让外头的人知道了，我这脸可没地方放了。哼，我去把这个不要脸的丫头赶出来，让她的私情。伊萨贝尔见斯冈纳莱勒往套间里钻，忙说，哎，不行不行，她到底是我的姐姐呀，待会儿我再去劝劝她啊，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同他讲话呀，记住了。伊萨贝尔走进房间关严门，在里边叽叽呱呱地教训并不存在的姐姐。不一会儿房门砰地打开了，奥莱诺尔气呼呼地急匆匆地一摔门走了。斯冈纳莱勒看着这一切呀，心里头甭提多舒坦了，脑袋一转哟，坏主意来了，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远远地跟踪奥莱诺尔。一看，奥莱诺尔确实奔往法莱尔的家。斯冈纳莱勒一拍大腿，心说，嘿，不能就这么便宜了法莱尔和哥哥，还得给他们点点眼药啊。他转身去找警官和公证人，对他们说，哎，有一桩急事，法莱尔家有一对野男女，你们有责任把他们揪在一起，逼他们结婚，你们如果办成了，会得到很高的酬谢。警官一听酬谢二字，脸上马上露出了笑纹，事不宜迟，一队警察举着火把直奔法莱尔的家。斯冈纳莱勒跟在警察的后头，呼哧呼哧跑得呀上气不接下气。斯冈纳莱勒跑着跑着心头一动，哼，我哥哥阿里斯特过去没事就教训我，这回来了个鸡飞蛋打，现了大眼，我得把他也找来，好当面挤兑挤兑他，看他还卖弄不卖弄他那一套了。想罢又撇下警察，匆匆忙忙地去找哥哥。来到阿里斯特家，斯冈纳莱勒把门拍得山响，阿里斯特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鞋都没穿好就跑了出来，开门一看是斯冈纳莱勒，忙问出什么事了。斯冈纳莱勒等见到了哥哥呀，说话反倒慢条斯理了，先得意洋洋地理了理头发，然后拿腔作调地问阿里斯特，哥哥，我给你带来了一张喜讯，还真是妙极了。你知道你的宝贝儿奥莱诺尔到哪儿去了吗？ 奥莱诺尔？怎么了？他参加舞会去了。 舞会？是法莱尔家的调情舞会吧？他背着你找野男人去了。你那套女性需要自由的理论，这回大见成效啦。 阿里斯特看着斯冈纳赖勒指手画脚的瞎叫唤，简直有些不知所云。斯冈纳赖勒怕夜长梦多错过好戏， 一把扯住阿利斯特，一猫腰提起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法莱尔家跑去。再说伊萨贝尔冒充姐姐奥莱诺尔从斯嘎纳莱勒家逃出来以后，头也不回，三步并作两步往法莱尔家赶去，心中充满了甜蜜。他在心中默默祷告上帝预成自己的婚姻。一切顺利，伊萨贝尔顺利地见到了法莱尔。法莱尔正在愁眉苦脸，一见到伊萨贝尔以为是相逢在梦境。多情的月亮静静地看着这一对有情人的幸福相聚，脸都笑圆了。这时门外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法莱尔一惊，疑惑地看着伊萨贝尔。伊萨贝尔抿嘴笑了，甭管他，这是他替我们找公证人，好让咱们成亲呢。法莱尔一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窗边往下一望，只见一串串火把映着一串串人影，斯嘎纳赖勒、阿利斯特、警官、公证人全到齐了。警官、公证人在楼下大喊大叫，逼楼上这一对有情人签婚约。法莱尔又惊又喜，伊萨贝尔说，这真是要睡觉递过来一个枕头，快亲爱的，快答应啊。法莱尔如梦方醒，一把推开窗子，伸出头冲下高喊，先生们，你们要我签婚约，我们照办，你们得保证赞成我们的婚姻，否则谁也别想让我们下楼。斯嘎纳戴勒巴不得这事快办成呢，好让哥哥现现眼，忙说，行行，保证保证。心想，待会儿天一亮，奥莱诺尔和法莱尔在大庭广众之下结婚，嘿，够你阿里斯特好看的了。斯嘎纳赖勒正高兴地忘乎所以，忽然隐隐约看到街的尽头走过来两个人。斯嘎纳赖勒觉得好眼熟啊，擦擦眼睛一看，正是风姿绰约的奥莱诺尔和他的女仆丽塞特。斯嘎纳赖勒这回可傻眼了，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原来奥莱诺尔参加的舞会没劲透了，他逮个空逃了出来，回到家听人说阿利斯特被他弟弟斯嘎纳赖勒扯到法莱尔家去了，便也过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斯嘎纳赖勒僵在那里，两眼直直的，他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法官、阿里斯特、公证人十几双眼睛都盯着他，他脸上烫乎乎的，脑袋里嗡嗡直响，像装了台电扇。这时哐当一声，法莱尔家的大门敞开了，满面春风的伊萨贝尔和法莱尔步履轻盈地走了出来。斯嘎纳赖勒吃惊程度可想而知了，他刚想往前凑，伊萨贝尔一闪身走到奥莱诺尔的身边，羞怯怯地搂住姐姐说，姐姐，我玷污了你的名字，求你慷慨大度地饶恕我吧，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无路可走。这时斯嘎纳赖勒把前前后后的事 仔细这么一琢磨，再听了这一席话，总算明白过味儿来了，脸红得像块红布，青筋蹦起老高老高的。阿里斯特这个时候也已明白了一切，心里头对这个傻弟弟又可怜又生气，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弟弟呀，你这是自作自受，认晦气吧。你呀，再坚持你那一套，我看你会不走运到极点的。按说一般人走到这份上，总该明白点人情世故了吧。可斯嘎纳赖勒呀是个榆木脑袋，他一梗脖子愤愤地说：哼，女人啊天生就是男人的祸水，我永生永世不和这种奸诈的东西来往，而且心甘情愿把他们统统送给魔鬼。听他这么一说，又粗又壮的女仆 Lisette 挽起胳膊大声地说道：说实话，这大活宝受报应我挺开心的，正好给世人做个榜样。 好了，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去奢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